投下胡龙印，其中有 贪恋酒色，据那陈公进言献策，丞相发兵，可请刘备暗敌班之，大功必成。 启丞相，若破徐州，可命人去以祀梁河之水，将西南各三门屯去，只留东门去日，那吕布即可擒也。 此计甚好，将那陈宫乃仗义非才之士，此番若能反手，倒可重用。 啊，丞相，将那陈宫乃是尽孝之人，可以妻儿老母点动额于他。 言得其事，车中天安。 嘿， 方他逃阵，不得有误。 去 车天令，待等战鼓一响，举开泗水大堤。 统领 众将而观， 哟， 起兵前往。

操决一马， 水尽尘池将士狂。

转眼间，光阴荏苒几，春流想当年你情深意重，将我爱就本应当从马身长同林恩长水之中途是 面慈心狠，喜怒无常。你身持此锦，还敢诗词狂言？ 陈公虽一再失身，倒也有傲骨之人体。 北冥永不 到江津南部楼，暖随清波、不动流。 在黄天的风任你行走，我要一步三回头，保障 身残丞相东川有富贵荣华功我所求， 看我顶尽我高升好一官高风烈好， 幸福看作随风流乱将不

龙村沙滩岸，好下雨，你好比风破林茂盛，能飞为臣我一杆金枪一匹坐骑，难保父人杀去重围。 还是高宝贤、张立文演唱的《楚公恨》，再请您欣赏杨淑蕊演唱的《女起介》。 低头低了虎头，见见难。